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端午小长假结束，市旅游委也发布了端午期间的旅游数据。这个小长假有哪些特点呢？请听报道。 端午假期期间，因为受天气及俄罗斯世界杯开赛等原因的影响，出游人次是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全市重点监测的景区接待人数共计374.1万人次，同比下降了10.8%。不过三天假期里，博物馆景区接待游客人数依然同比增长，可以看出文化类的景区越来越受到欢迎。同时监测数据显示，降低核心区旅游密度的工作是已经出现成效。故宫接待人数19.6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什刹海景区接待人次同比下降了22.2%，前门大街景区接待人数是同比下降了18.9%。郊区当中，怀柔区的接待人数接近42万人次，位列首位。平谷房山也是市民京郊游的主要目的地。端午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事故，旅游投诉主要集中在旅行社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端午假期没有收到一日游有关的投诉，同比2017年的4件是下降了100%。这个端午假期赶上了俄罗斯世界杯，虽然只有3天假期，不过不少人选择请年假或者是拼假出游，所以出境游也是非常火爆。端午假期叠加的还有西方的父亲节，所以在出行当中体现亲情孝心的爸妈游也很受欢迎。上海、北京、南京等地不少子女都选择在端午节期间给父母预订旅行产品，在节假日里放松心情。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年端午节，同和居、食府等老字号为顾客准备了包粽子等丰富多彩的趣味民俗活动。护国小吃连锁店的粽子销量比往年也提高了20%左右。峨眉酒家的特色宫保鸡丁粽子、鱼香肉丝粽子每日限量500份，十分抢手。昨天，圆明园管理处在福海首次举行龙舟展演，为游客重现了当年圆明园龙舟赛的激烈场面。龙舟展演之后，圆明园西部景区40景之一的万方安河还进行了包粽子活动。据了解，圆明园计划从今年开始，每年端午节都举办龙舟展演和包粽子等活动，让游客体验皇家端午文化。端午小长假，铁路客运持续高位运行。昨天的返程高峰当中，北京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超过37万人次。端午假期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个小长假，铁路客流也呈现出学生流、旅游流增多的特点。某大型旅游网昨天发布端午小长假旅游消费盘点，报告显示，端午假期出游人次相比刚刚过去的清明和五一分别增长了26%和16%，其中26岁到35岁年龄段的游客是端午出游的主力军，占比达到46%。在出境游方面，俄罗斯因为举办2018世界杯而人气激增，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大量球迷游客选择了俄罗斯作为旅游目的地，预计暑假期间还将有更多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14: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上空受偏北气流的控制，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光照呢非常充足，紫外线照射强度也是非常强，外出要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大家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的这天儿啊，好像又回复到夏日的正常天气了。 是的 啊，太阳也出来了， 嗯， 闷热的感觉也出来了。 是，刚才我看外面气温显示已经到了36度了。 是，明天会更热啊，又一个好消息啊！但是过两天又有雨来了 啊、哦，真的。 哎，但是雨之后呢，又会更加热了啊。 我、哦。 大概是这样的啊，今天下午咱聊的话题其实也是跟着最近特别热的一个话题有关系。 嗯，隔热 啊？不是，最近什么最火？ 足球。 没错，足球什么位置最重要？ 前锋，守门员。 守门员最重要、是不是？你一场能失多少球，那得看守门员发挥怎么样啊。 是， 有的那守门员特靠谱，前锋再好，人家啪啪全给你扑出去，有的那黄油手啪啪的漏，是吧？ 我怎么觉得是学的专业很重要的？ 哈、啊，也是。 他如果是学导演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没问题。 对 啊，你的思路我们都清楚，是吧？今儿聊的呢，也是家里边非常重要的一块，也是跟这守门员有点关系。咱聊聊门窗。啊，而且主要聊一聊这窗户，因为这个呀，可能是大家会比较忽略的。 不光其实现在不会忽略了、 哦， 大家会很重视了。 为什么呢？ 而且反正我身边很多人都跟我说一个概念，叫一分钱一分货、 啊，是 对吧？ 是， 这是一个。然后再其次呢，现在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最简单的说，我要封阳台，是什么样的材质？包括说我要做一个。比如说露台要弄一个花房，要用什么材质？ 哎， 这都涉及到了窗。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这是绝对在门窗里边这个行业里边非常资深的两位。刚刚我也问了一下，人家都在这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20多年了。 嚯！ 哎， 比咱俩工龄都长 啊。比我长是真的，有你长吗？是不是？哎，这两位呢，我们先请出来啊。一位是威古德门窗的董事长贺国龙先生，欢迎您，贺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王维老师、夏明老师好。 嗯， 我是北京威古德门窗的负责人贺国龙。 嗯，欢迎您啊，这个贺总啊，就我能听出来，能感觉出来，特别紧张，所以今天还找了一半儿。 啊， 哎，一块儿来的。当然这伴儿呢也是啊，从业经历也非常非常长了。 嗯， 这是威古德门窗的市场总监何西女士，欢迎您。 好，听众朋友好，然后王老师、夏老师好。 嗯， 我是那个威古德门窗的销售经理何西。 没关系啊，紧张是应该的。但是呢，咱们只要对自己的这个品牌和咱们从业的这些知识了然于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啊，咱们说话声音可以再大一点，放开一点，这样的话大家能说得更清楚一点，大家也能听得更清楚，好吧？ 好的。一开始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原来啊，我对门窗的概念啊就是铝合金， 挺高级的了， 挺高级的， 但是早期作品。 对，就反正我小时候接触的就是铝合金门窗，然后推拉门 啊，对 啊，推拉的，然后时间长了就滋妞滋妞的， 不光滋妞滋妞的，有时候还能从那轨道里拖出来。 哎，是的，能轻易的卸下来。 是是是。 现在呢，我看了好多小视频啊什么的，这方面的内容，嚯，现在这门窗厉害了， 是 有那种就是整个，比如说你家阳台啊，6米多的阳台，那一扇窗户能全部合上，折叠式的。 啊，哎呀， 刚刚我问了贺总，贺总说、对，没错，那是折叠门窗。然后我想问问两位，现在这门窗都发展成什么样了？是我想要什么样就能做什么样吗？ 现在的门窗呢，就是由于一些新的材料的技术的发展，这种开启方式非常丰富，也就是说基本上您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基本上也能做出来， 想往哪儿开往哪儿开，想怎么开怎么开，是这意思吗？ 对，也就是说像您说的那种全部能折起来的，然后往内往外都能折起来，然后一些大的推拉的可以做很大的开间，都非常好，效果非常好。 那咱们能不能说一下现在在市场上市面上能够见到的品类，比如说小胖说的他能知道的原来看到的铝合金的，其实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吧在市场上？ 原来我们说的铝合金呢，它实际是这种普通的，然后现在呢是被这种断球铝代替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基本是断球铝的那个铝合金窗。 哦，那比如说咱们要是说按照品类来说的话，基本在市面有什么品类？比如说您说有断球铝的， 对 啊，这是一种，还有呢？ 还有铝包木的。 这个就高级一些了。 对。 铝包木的。还有什么？ 还有也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的塑钢门窗。 哎呀，这都好多年没听到这个名字了。 真的、 塑钢的。 这现在还有是吗？ 在极个别的市场还是能见到。因为相对来说它的保温隔身性能还行。但是由于前些年呢那个各塑钢厂家可能精简的太厉害，所以质量不是太稳定，所以也慢慢的退出这个市场了。 不锈钢的还有吗？ 不锈钢的一般是用于一些公共建筑上，像一些门面的装修可能会用得上，在私宅上基本上很少用。 反正我记得以前像铝合金的不锈钢的好像在市面有挺多的，包括原来有一些油商，比如说推28自行车，然后专门就在路边上一坐，然后自行车边上立一个可能跟巴掌那么大的一个铝合金的那么一个小窗户什么的，我可以在家干这个。 像那种一般是那种不锈钢的防盗网 啊，以那个为主。 对，以那个为主。 因为门窗啊分几个部分，我觉得啊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纱窗， 纱窗 这个比较重要，因为现在呢好多纱窗也说自己特牛，什么呢？有比如说有静音的纱窗静音，我说哟这挺厉害，我没用过啊，听说过。还有你像说那框儿，说那框儿呢，包括您说了什么铝包木的，还有什么实木的，还有镶那种铜边的，就是能做的倍儿漂亮，倍儿豪华，就整个那一扇窗户就跟门一样重。还有那玻璃分什么两层的玻璃、三层的玻璃，等等等等等等。 对， 所以你就是大家选起来吧，反正也会有点为难。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但是什么是最适合我的？今天咱们希望通过这一个小时的聊天，能给大家指条怎么选窗户这条明路。咱先来说说，有一个我就特不明白，什么叫断桥铝呢？这听着像是一挺诗情画意的名字啊。 这名字起得还挺有意思。 是的，什么意思呀？ 断球铝是这样的，断球铝呢是在原来的铝合金门窗的基础上，因为铝合金我们知道它的那种热的传导性比较厉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室内外如果是室外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室内也很烫，就是说它的温度 也会，它不隔热是吧？ 对，不隔热。 哦， 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相关的研发人员呢，就是在铝合金中间加上了一层那个高分子的尼龙条，也就 PA66，加上这个尼龙条以后呢，它就使室内外的这个热量的传播呢，直接给截断了，因为高分子我们知道它的热传导性是不良的一个材料，而且这个尼龙条呢，它的热的膨胀率跟铝合金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它在正常的使用当中，它跟铝型材呢是完全可以镶嵌在一起，不会开裂。 哦，明白了。所谓这桥就是温度传导的一个桥梁。 对， 我中间加了这尼龙层，等于把这个桥梁给它截断了，同时起到了保温隔热的作用，所以叫断桥率。 对，夏老师说的太对了。 哦，我以为是一个英译的直译的名字呢， 原来是一简称是吧？ 对，就是一简称。 哦， 好好。 哎，那还有呢？比如说像实木的，真的就是全部都是用木头做的，还是我们木头里边包着这铝合金？ 像那个实木的呢，实际上我们去故宫看到的那些门窗就是实木的。 哎，对呀、 啊。实木门窗实际上我们中国是用的历史也非常悠久的，但是我们去故宫我们可以看得见，也像故宫的一些没有修复之前的建筑，它的窗户室外侧其实看得出来是比较那种陈旧的那种感觉。 嗯。 有些开裂了、变形都有。就是因为木头在室外它那种日晒雨那情况下，它耐耗性不好， 肯定的， 也就是说耐久性不好， 肯定的 啊。 嗯， 所以呢，为了加强这个木窗的这个性能，就产生了这个铝包木的这个产品。 嗯， 就是也是研发人员在这个木窗的室外侧加上那个铝型材。我们知道铝型材是它是不容易腐蚀，也不容易变形的一个材料。 嗯， 所以在木实木的窗户加上这层铝型材以后，这个铝包木的窗户它的使用寿命大大的提高了。 哦，明白了，我理解反了。 嗯， 我以为是木头包着铝， 嗯， 结果是铝包着木头。 可能是有铝包木和木包铝 两种 啊， 就看有没有钱是吗？ 对， 这个意思吗？ 其实刚刚王老师说的，其实还真有一种材质叫木包铝。 哦，有。 木包铝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断桥铝，因为断桥铝呢是从金属结构的，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喜欢这种金属质感的这种装饰面。 嗯。 啊，他很喜欢木头那种天然的、自然的这种质感。 嗯。 所以呢，就在这个断桥铝的基础上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在室内侧啊包裹上一层那种实木。 嗯， 特别是有些是包裹一些名贵的实木，比如说花梨、 牛、哎呦、 甚至有些我听说都有拿黑檀去包的都有。 那 我的天， 那安了这个窗，我再安一防盗窗，我就为了护着我这木头。 而且里边经常打扫，拿一棉手套擦，干嘛呢？包浆？你开玩笑？这窗户值了钱了？哎呦，我的天！ 的确有这种情况， 还真是。现在 有业主，我听说是专门雇人去，比如说打打木乱油什么的。 哦，是吧？ 哦呀， 是是是，不过这个真是好看。 嗯， 有时候咱不是去的稍微好一点的那些楼盘啊，就是卖的稍微贵点，然后呢以装修非常好著称。一方面他们怎么说啊，都说哎，我们这五金用的是什么，比如卫浴的，我们这个用的德国的啊，这个用的意大利的，那个用的法国的，这个用的国内顶级品牌什么什么的。说到门窗就会说我们这是那个铝包木的， 对， 木包铝的，里边也会拿那个是什么木头啊，反正不像什么花梨紫檀这种的。 嗯， 我们也是用什么什么桦木啊什么的给您包的边，整个看起来从里边往外看非常的高端，非常大气，也都拿这个做，所以它的价格肯定不菲是吧？ 对。 哦， 像这些包名贵木头的一般都得4-5千一平这以上。 窗户算价格也按平米算？ 对，都是按平米算。 哦，不是按一扇儿算哈、啊？ 不是，这基本上按那个外框尺寸 哦 的面积去算。 哦， 你说那一扇儿是人家的统包价？ 啊，买排骨那一扇一扇的是吧？哎，说完了这么多，其实现在市面上经常常见的就这两种，一种是相对高级一点的，刚刚您说到了铝包木，木包铝也都算，还有一种就是断桥铝，像塑钢门窗稍微的有点过时了，好像选择它的相对的也不是太多了，是吧？ 对，因为塑钢门窗呢，那个它的材料呢，的确是价格比较便宜， 嗯， 然后比较经济一点。然后现在在一些比如说临时建筑，特别是在一些工地的那种临时办公的一些建筑，是可以看见的。 是，因为它也有自己的这个优势，因为第一它轻， 造价也便宜， 对， 而且呢也比较方便拆， 对， 是吧？ 对， 啊，这个我正好也问问何西女士啊，因为贺总呢经常这个身居后宫啊，不怎么出来。何西女士直接面对客户啊，客户可能有什么样疑问都会来找何西女士。现在就咱们威古德来讲啊，经常来选择门窗的话，大家都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价格，还是质量，还是每个人其实可能他们的要求都不太一样。 对，客户呢首先关注门窗的性能， 性能， 这个保温呀、隔音呀，因为很多业主为什么要换窗户？其实他买来房子是有窗户的， 是的， 但是他要更换，大多数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工程窗，它这个保温呀、隔音啊都比较差，对，所以我们的门窗呢，从用料，和这个生产的工艺。所以能确保这个门窗的性能会非常好。 其实一般客户比如说要去咱们的实体店也好，包括他可能去建材城也好，他要看的话，因为他肯定会捋嘛，比如说可能所有的门窗他都在一个区域，然后去看的话，我想他不会先问价格， 对 吧，先会看，哎，这个样子很好看，或者说哎，这个款式我很喜欢，然后才会去问，哎，这个大概是什么材质的？大概多少钱？是不是包工包料？才会是这样。而且现在您想，科技已经改变生活了，他可能会提前做一些所谓的攻略，比如说，自己心里有一个价位，说好了，我们家一共两间屋，一共要安42窗，或者说我其中也包括卫生间的门，我大概要花多少钱？我心里有一个底。按照这个钱数，然后我再去寻一个自己心里觉得最能接受的款式，也还不错的，品质也还不错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所以我不知道您在市场上是不是所有的用户也是按我说的这种方向去寻的。 对，客户有时候装修的时候会带着图纸会来，我们会给提供一些方案，然后也会给客户选择他需要的，从这个造价呀、款式呀、颜色，然后给推荐。 哎，您刚刚说到了一个性能啊，我问问贺总啊，门窗的性能这个是怎么，它又不跟车似的，车几缸几缸的，对吧？这和 车你可以试驾一下 啊。对啊， 对吧， 对吧，你门窗的性能，那我觉得是不是就是看师傅安装工艺，只要师傅安装工艺好，那甭管我选什么门窗，它应该都是不错的。难道还是我的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 啊？是这样的，夏老师，就门窗的性能呢，是我们行业内呢是有一个专业的词语，就门窗的五项性能。 五项性能。 对，包括它的比如说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 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 对，还有保温。 保温。 还有隔声。 隔音呗，就是。 对。 你 比如说气密性，我们就俗称的，比如说漏风。 哎。 然后抗风压。就是我们在那种极端的恶劣的，比如说暴风天气，特别是像沿海地区不有台风嘛，那种抗风压的性能，还有就是保温，保温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比如说夏天它这种跟室内外的这种隔热的性 能，温差能有多少？ 冬天的保温性能，还有隔声呢是最直观的，比如说有些在马路旁边的房子。装上窗户以后，这个室外的噪音，能传达多少到室内？大概其就是这些性能。 这些性能啊，有的朋友可能去选择相对简单，真的挺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您看啊，我们这个门窗是这样的，您看我给您开开啊，外边有一大喇叭，哗哗哗的响，啪一关上，一点声音没有了。您看啊，它这个还能够隔热，外边呢我弄了一小太阳在那照着啊，外边的温度达到40度，您看关上门，我们里边的温度只有20多度。这个他们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到一些门窗市场，他们也会给我们做这样的演示。但是几乎所有的门窗市场，就是门窗的商家都会有这样的演示。那真正考验门窗好与坏，它的价格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 考验门窗好与坏呢，价格差异主要是在整个门窗的系统。 系统。 对。 哦。

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我们今天的两位门窗的专家，一位是威古德门窗的董事长贺国龙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王维老师好，夏明老师好。 哎，这估计可能得下了节目之后才能不紧张了啊。 我、 哦、还有一位是威古德门窗的市场总监何西女士，欢迎您。 好，大家好，我是何西、 哎、今天咱聊的是家里边的门窗啊。说起门窗呢，可能家里边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对 对吧？甭管您是买了一个二手房装修，还是您买了一新房要验收等等等等，这门窗都是一定要注意看的。接下来呢，咱们这点时间就教教大家怎么，首先我怎么挑啊，我新房子想换一门窗我怎么挑，还有呢就是我如果收了一精装的房子，他跟我说的倍儿好啊，这个密闭性也特好，那我怎么检查是否门窗的系统是合格的呢？性能是良好的呢？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一种呢，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啊，在微博的这个评论区留言或者提问都可以。还有呢，就是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提问就可以了。关于门窗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解答一下。来吧，咱先说说，如果我买了一个二手房啊，老房子，这门窗啊，这不光说，都别说能用不能用了啊，开开都费劲啊。因为确实都被堵死了，都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那个先进的东西，就是那个塑钢啊，塑钢门窗。塑钢门窗呢确实一便宜，二呢确实也轻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确实不耐用，时间稍长一点它的推拉就很成问题， 而且会变形。 对，我要换一套 OK， 我在市场上我应该怎么选呢？刚刚咱们也说了有那么几种种类，那我看一些什么样的细节能决定这个门窗的性能或者它的系统是好的呢？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如果是自己装修去选门窗的话，首先一下可能又看一下自己预算。各个材料材质不同的门窗呢，因为它的价格差异还是比较大啊。一般来说，你像我们工薪阶层可能比较实用一点的就是断球铝的门窗。 嗯 啊，它在现在比如说断球铝的系统门窗呢，它的这种我刚刚说的上节节目说的那个五项性能， 嗯， 比如说气密性、水密性、保温性能还有隔声性能呢， 都达标的。 都是达标的。 嗯，得多少钱？ 而且最新的这种产品呢可以说远超国标了，比如说像保温，我们国标是 K 值是2.2到2.3， 嗯， 实际上现在像那个系统的断球率可以达到1.6左右。 哦、 K 值越低，它的保温性能越好。 哦、K 值越低越好。 对。 哦。那 大概其的造价呢是在1000到2000之间吧？ 哦，一平米是吗？ 对，一平米。 哎，那也还好。我先是还想，好吧，还不得4000-5000？哎，但咱们同样的品质啊， 嗯， 您刚才说断桥铝的这个，那比如说我木包铝或者铝包木的这个，是不是价格就得比它翻一倍啊？ 差不多得翻一倍。 哇、哦，那其实也就是美观。其实除了美观，您说其他的能比断桥铝能提升多少，这个很难说吧。 像铝包木呢，它其实更偏重的是这种外观的这种质感，实际上它的耐久性耐候性还比断桥铝的可能还要差一些。 哦，明白明白。 啊，断桥铝的是要更皮实一些。 明白。嗯，断桥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如果你想对追求好看的话，铝包木、木包铝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哟，那也不便宜呢，1000多。哎，那如果是低于1000多的，是不是就不建议大家去选购了？ 在零售来说，如果低于1000的断桥铝，基本上不建议大家去采购。我们所知道的，像一些工程的采购价，断桥铝都得达到600到800一平米，如果零售价在1000以下的话，基本上这产品可能就会有些问题。 哦， 在材质上可能会有些减配。 明白，那还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那会不会这样？比如说小胖家他要把他们家那个窗户换了，比如说就换断桥铝的， 嗯， 那说了好了，您这个1500一平米，小胖觉得还不错，但是啊，安纱窗要加100，但是。如果是双层玻璃再加100 呀， 所以就变成1700了。会这么算吗？还是说不用，只要是这1500，这些项全都包含在内了，一平米一平米一平米，是吗？ 在市场上的确有像王老师说的这情况，比如说玻璃钢化，加上漏液或者加上纱窗啊，是分别要加钱的。这跟其实跟每个商家的标准是不一样。 嗯， 比如像我们威古德呢，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漏液玻璃、钢化玻璃是我们的标配，是不加钱的。 嗯， 但有些商家可能是需要加钱。 嗯，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消费者去仔细对比了。 嗯， 啊，有的商家可能刚开始报价很低，但是他加钱的项很多。 对， 啊，最终可能就说不好谁更贵谁便宜了。 嗯。对，这个也是每个商家他的营销手段不太一样， 是 对吧？有的人家可能你确实因为你玻璃换两层换三层的，那肯定要加钱的，不太一样。但是这1000多，哎呀，家那20多平的大窗户大飘窗，不得换20000多？在这是 如果是20多平的飘窗，我建议你安个窗帘。 哎呀，好啊，这个我考虑考虑。 哎哎， 那好，那我决定了，投这20000多啊，安一个好点的门窗。安完了之后，我怎么去验收呢？或者说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每个商家可能报价都差不多，像您说的，这个1000，那个1020，那个1010块，差距不大，我怎么比较他们不同的这个价格当中哪个更好呢？ 这就在您。决定用哪一家之前呢，仔细对比一下他们的那个产品，比如说每一个商家基本上有那个产品的那种样角，那种断面可以看。 看断面。 对。现在比如说比较好的那个断桥铝品牌呢，都会选用那种比如说玻璃它都选用胶条密封的形式。基本上不会像原来传统那样去打胶。因为胶条呢，如果好的胶条呢，一个是使用的寿命更长，再一个呢就是它从外观也更美观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更环保一些。如果打胶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那种有害气体释放。而且这个时间还是长期的，它可能长期在1-2年之内都会有气体释放。用胶条的话，好胶条是没有这个现象。 明白，就看它固定玻璃那点是不是用的胶条。 对， 是吧？还有您刚说了看断面。那我是看它的那个断面 越厚越好还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就是看断面里头那些腔体，它里是不是有填充材料。我们知道的就是断桥铝我们是在形材上给它断开了，但是空气它也是一个热的传递的介质，所以它在腔体里头好的产品是有那种填充材料，比如说填充一些 PE 发泡条或者是一些聚氨酯发泡的一些材料啊，它会阻断那个空气的那个热的传播啊，所以保温性能也会提高，然后隔声性能也会提高。 就跟瑞士卷似的，里边都填满了是吧，都挤上奶油了。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看它的那个开启扇的那个密封条是否合理。我们基本上像比较好的一些系统，它在密封这一块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那个测试，所以它在开关闭合的时候它的密封是有效的。像前几年我们在市场上能见到号称超过五六层密封，甚至达到10层以上的密封，实际上我们看那些产品完全是属于那种糊弄老百姓的，就是拿那个噱头，实际上它一层都密封不好。真正有效密封有2层3层就够了。 它是不是类似于像就跟那个冰箱贴似的？ 有点像。 是吗？就是有那个就说明是好的。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断面呢，就是它那个密封条，首先一个，一看材质是柔软，而且不容易变形。当然如果有条件的下，也可以把那胶条放在冰箱的那个冷藏内阁，在-10几-20度的这种温度放1小时以后， 可能会不会变硬？ 拿出来以后，如果那胶条是硬的，那说明这个 不好， 质量不好。 嗯， 如果还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说明质量好。 好的，好的。哎，除了这些，是不是还得看它的五金件啊？ 五金件也非常关键。五金件呢，一个是它的这个荷载的承载力。我们同样的一个门窗，我们在外观看相似的情况下，可能它的五金的承载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60公斤的，有90公斤的，最高能达到160公斤的。就跟我们买车有排量的区别一样。如果你们家那窗户比如开启扇它比较大，但是配的那个五金的荷载是比较低的，可能在将来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掉扇， 会变形。对，包括你比如说开窗的那些各种把手啊什么的，看它是什么材质的，比如说一摸哇手感特别好，一看至少是个铜的可能就好。一摸可能比如说是个塑料的呀，是个什么的，可能就相对差一点，是这个意思吧？ 像五金把手呢，这些呢它是有不同的材质，比如说有铝合金的，有锌合金的，也有像王老师您说的纯铜的都有。实际上像五金呢，建议选择就是是那种大品牌供应商。因为大品牌的产品呢，它是像比如说铝合金的或者锌合金的，它这些合金成分是经过测试反复做过疲劳测试的，所以说在使用当中呢它不容易出现这种疲劳的损坏。 好。这个就跟买门锁似的。 对吧。但是除了这些，我觉得看品质还得看开启功能多不多。因为现在您比如说有全开的，有上开的侧开的，有下开的，各种各样的，其实它都是在牙口那儿，可能是不同的，相当于是个小开关，实际上看你的要求基本上应该都可以完成， 都能满足。 对，但是你的功能越多，不就代表它这个窗户的品质越高吗？ 对的。像那个门窗的开启呢，一个是根据我们实际的使用功能性，实际使用的需要。比如说有时候像卫生间它的空间很小，如果做这种内屏开窗户的话，它可能跟室内呢就有些空间就转不开。像这个时候有可能需要用外开。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内导。都有可能，这就需要比较专业的设计公司去配合去设计。再一个呢，就是